谁是我跟你真的有关吗？听你讲得那么假，你觉得真的有份吗？听着吧，这决定是我吧，负责任是你吗？严重吗？人家不会有影响吧？何必跟我说这种话？好比拉送要出沙，但外面话再说话。冷静吧，风光关于我，沧桑都关于我，好不好都只是我，轻伤都关于我，悲喜都关于我，你去我做你，我做我。发生前来给我批注，可惜根据我所知，将你参与没意义，太老实。风光关于我，创伤都关于我，好不好都只是我，情绪都关于我，脾气都关于我，你去做你，我做我的我，需要你代付着我。 是我。